好，我们来上课。上次讲到了大卫斯尼康的时候，我们通草的那个《神农本草经》的这个主旨，我们还没有看啊。他说，通草呢，记得啊，那个汉代说这个通草是我们现在的木通啊。如果你去药局买通草，他会给你别的东西。那他说去恶虫，除脾胃寒热。通利九窍血脉关节，令人不忘啊。那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人不忘，那就不一定了。如果你说吃什么东西啊比较通的，会让人聪明的话，那我想比较安全的还是吃葱吧。啊，吃葱比较能够通利这个九窍啊，比较没有副作用一点。那通草就不必了啊，通草吃的话，我们现在人没有那么暖的体质，吃了会撑不住。那去恶虫，其实我们中国人用来治疗，如果是蛔虫之类的药，其实通草很少用的啊。到今天这个主字已经不太明显了，那只能说可能在医理上面，我们会说人身体里面会长一些虫，可能是湿热啊凝结在这边产生的病。所以如果通草的话，它是一个去湿热的药。那除脾胃寒热，这个通利九窍血脉，其实大概也就是一种有湿或者有痰这种东西啊，然后又刚好有热邪，那它就可以啊把它清掉，大概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其实通草在神农本草经的主治，我们现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少一点。那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个大卫斯尼康这个系统之外，我附了一个小条目是温经汤。那温经汤呢，我之前也跟同学提过一些了，所以我们现在再看到温经汤，我们也只是就认识一下就好了啊。我们不用，我当然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讲它。那我们看这个306页的这个16至27条，他说妇人大概到了年纪快要50岁的时候呢，他有一种病啊，就是会下血数十日不止，就是说到了快要更年期的时候，有的时候妇女在接近更年期的时候会一直有血渗出来，那到了黄昏就会人会烧烧的。那少妇里及妇满，就是这个人他可能肚子会有绞痛的感觉，有小腹有胀痛的感觉。那这个《伤寒论》的这个满就等于闷哈，就是那种闷闷的痛。那手掌烦热，唇口干燥，像这个更年期的综合症，同学是不是有一些听说过，对不对？就女生会觉得很燥热，所以呢手脚会烦，然后呢嘴唇会干。那关于这个嘴唇会干这一点啊，因为宋本的《金匮要略》里面的温经汤跟桂林本的是有出入的，宋本里面还有一些别的药，比如有干有半夏。那有这个研究的中医学者呢，就因为有半夏特别提到这个温经汤的一个症，说这个症其实跟半夏是有关联的啊，怎么样，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呢，他的嘴唇干燥而人不干的话，这个人可能会是温经汤症。这怎么讲呢？我之所以讲到大卫斯尼汤，要多讲到温经汤，就是因为同学你大概会有一个认识啊，就是妇女的子宫如果说要跟什么部分有关系，其实大概跟肝胆区块，也是我说的厥阴区块跟少阳区块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呢，那刚好少阳区块，我们又说这是一个人的末网，对不对？腠理或者末网。那如果一个人的末网有淤塞的话，他可能会呈现一个状态，就是嘴巴虽然不渴，可是整个嘴唇是干掉的。那这样的状况就代表你的皮肤底下那一层特别不通，所以呢干嘴唇这一圈能够想象那种感觉吗？就嘴巴的嘴里面是嘴里面是口腔那个不干，外面是皮肤也不干，就干这个嘴唇这一圈。那这个会在这个 他们认为说这个辩证的感觉是说代表说这个病啊病在这个少阳区块的可能性会在这边看出来。那另外一点呢，当然当初注解这个部分呢是写本经述证的那个邹树了，邹树就因为用半夏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啊，但是这个好像我们经常没有半夏也可以用啊。那么像这个妇女的病跟少阳区块有关联，跟厥阴区块有关联，我想同学不会很陌生。我们之前不是会说女人在月经期前后如果感冒通常会被拉到那个区块，会变柴胡症，对不对？因为那里通着子宫的。但如果你看到那个张仲景的这个妇人篇关于妇人产后，那你也会看到金匮要略的原文有一些论述是说，如果妇人是生小孩的时候受风，所谓生小孩的时候受风就是说你生完孩子有些那个风从下体那边进来，那生小孩受风之后受风，张仲景就往往是会很高比率的那个病都用柴胡汤。那其实产后啊妇人血虚本来不应该用那么多柴胡汤的，可是呢张仲景会用很多柴胡汤。那用柴胡汤是不是正确我们姑且不论，但是会觉得说如果是子宫这个区块受邪的话到最后会跑到少阳去，这也有可能。那么他说这个此病属代夏啊，你知道在伤寒杂病论里面到了杂病的部分就往往会有所谓的问约师约，对不对？就是我们说张仲景自己也不懂就问他老师，那可是张仲景都连张仲景都不懂要问他老师的时候，其实往往事情会变得很可怕，就是那个老师有时候乱打，就像什么肾气丸就跟女人那样子缩在墙角干什么样子那么奇怪，老师说啊那个是转汤，对不对？那个膀胱已经反转过来尿不出来，我们现在知道谁有的哪有人膀胱会反转，对不对？就是张仲景问的时候通常老师就是也撑不住的时候。所以呢他说更年期综合症是什么呢？那个老师就说啊这个东西是那种代夏啊，就一代以下的疾病，那就下半身的病呢是因为从经啊流产过啊，那肚子里面还有淤血啊，所以现在唇口干燥啊怎么样的。其实这种张仲景问的老师答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张仲景的老师在金匮要略里面不是一个很靠得住的人，就是我们看他提供的一些病机都觉得好像怪怪的啊，所以这姑且不论。但是所以在温经他症来讲，你是不是一定有淤血，那这个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实际上可以知道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曾经跟各位同学在第一次提到温经汤的时候有说过，温经汤症如果是现在西医的看法，就是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个感测自己体内温度的一个神经上面的感测器。那这个人体内感测自己体内温度的感测器到了更年期往往会出毛病，也就是它那个你身体里面探测自己的那个神经感觉到你体内太冷，所以它会刺激你全身疯狂产热，以至于造成那个更年期的综合症，就是一直狂汗，然后口干舌燥，然后手掌烦热。因为他在其实这个人并不是全身都需要热的，只是因为他探测自己的神经感觉到哪里是寒的，所以就一直让你代偿性的产生热。那我曾经看到那种比较严重更年期的妇女，那真的是就每天要带一个毛巾，还是不断的擦汗，因为就是不断的狂汗，好可怜的。那上次也问过坐在后面的科班的同学啊，就是一般的中医开业中医，他们可能遇到更年期的病，他会把这个病呢，就是因为是热嘛，对不对？所以就清热滋阴。可是张仲景不是，张仲景是直接的暖这个子宫，暖厥阴区块的阴实，就是你把子宫弄暖了，你的身体就会感觉到你的身体温度够了，它就会停止这个代偿性的产热。哦，那这就是经方很厉害的一件事，而经方是比较合乎事情的真相的，而这个实方的 一般就是看到热就灭火，这个反而是有一点偏离这件事情的真相。那么当归冲琼芍药牡丹皮人参桂枝阿胶甘草，当然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类似当归四逆汤的结构，你也看到它还有通血的冲琼，然后还有这个跟桂枝搭配，桂枝是比较暖的通血药，那牡丹皮是比较凉的通血药，这个也讲到了，对不对？中间教过了。那吴茱萸也放三两啊，那量也很够。那人参加点生点精益，那阿胶是养血滋阴的药，所以，但是这里没有大枣哎，啊，所以它大概血分的药也很够了吧？总而言之，这不是在做桂枝汤要做的事情，而是要把这个暖带到厥阴区脉，然后同时补精益补血，然后还要用吴茱萸把盘踞在这个子宫这一带的这个阴寒驱散啊。那驱散这个阴寒的时候，像你用牡丹皮啊、桂枝、冲琼、芍药这些药都是可以通淤血的，就顺便打开你的血路，让你的子宫里面血比较顺畅，所以这个温经啊，就是让你的这个经能够得到温暖的汤。那这个经到底是指月经呢，还是指这个冲脉呢，还是指哪一条经，那姑且不论。总而言之，在卵子宫这件事情上面，这个方效果是蛮不错的。那除了更年期要用这个方子之外呢，还有就是如果你因为张仲景用来调妇人的这个生理不顺畅的药啊，有蛮多的，比如说少妇脚痛啊，可以用小建中汤，也可以用当归芍药散，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温经汤。但是在唐朝的孙思邈呢，就有在《千金方》里面就觉得温经汤其实用在一般女性朋友的调经是可以用的，因为它又暖又滋阴补血啊，所以就恢复子宫的机能蛮好用的。尤其像现代很多女生的子宫的病啊，都是吃冰吃坏的，吃太多冷的，所以她的气血淤塞不通啊。那那个跟古时候女人这个曾经半产淤血在少妇不去意思差不多了，每一次月经都淤在里面。那所以用温经汤不错，只是孙思邈他提出了一个温经汤的用法，就是说如果你在有 MC 的话，对不对？你 MC 来的前五天不要吃， MC 的那五天也不要吃， MC 结束后的五天也不要吃，因为太接近经期吃温经汤怕造成血太多会血崩那种感觉，就是暖而通血的药在经期吃还是有一点点可能造成那个血出来的太多，所以就是月经结束以后吃温经汤吃半个月然后停掉，然后等月经再来再结束再等五天然后再吃半个月，用这样的吃法。那一般的科学中药温经汤，我不晓得它的吴茱萸够不够的三两啊，可能会放的比较少量，那你们自己再把它补回去就好。虽然有人温经汤吃一两克就会，科学中药每天一两次，每次两克就有效，有人那样就有效。不过如果你的身体寒气比较重的话，我想可能用煎剂对你的效果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可以自己考虑看看，那也是一个保养这个女性的保养蛮好用的方子，所以跟同学介绍一下。那么陈督教上次跟我讲说，有同学说他是吃素的，不能放阿胶，要怎么办？我想我有听说过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吃素的，要代替阿胶的药，就是比较能够定血又能够养血的东西。听说鸡血藤不错吧，就是放多一点鸡血藤可以代替阿胶的样子，但是我不太确定有没有记得很正确，还是要补什么别的东西。那不过温经汤里面的那个主要的功用不靠阿胶，所以你用别的药代替应该还好吧啊。只是我本来就说过我不太会医这个吃素的人啊，所以效果差一点就请包含一下。 科中配那个加吴茱萸要再加多少？ 你看那个克中的比例，就是那样算的，每个牌子它吴茱萸加的量不一定一样多啊，所以用算的外挂一些就是了。那么再来我们要教到厥阴本证的这个乌梅丸了啊。其实 我想啊，我们除非真的是病得要死掉了，否则的话，标准的厥阴病我们也不太容易遇到。那教乌梅丸，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东西是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当你是处于寒热错杂的状态的时候，乌梅丸是一个还蛮好用的药啊，就是大概带一下这个方而已。那么在讲乌梅丸之前，我们要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厥阴是什么病。所以呢，我们就先跳到这个3-17跟3-23啊，认识一下厥阴啊是什么样的一种病。第三卷啊，3-17讲到厥阴病的时候呢，他说尺寸具弦维者，就是我们说少阳病的脉是弦的，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少阳病的那个脉，因为是一个比较在表层又比较有热的一个脉，所以少阳的弦它的脉是比较浮的，所以你会很清楚能够把到一条弦脉，而且还不会太细，会有点粗在那边。可是到了厥阴病的时候呢，你把到的弦脉就是沉在底下细细一条的那种感觉，就是凝聚成一条细丝的那个感觉还是会存在，但是呢不会像少阳那么浮啊，是沉在里面。他说应该是6-7日发，那6-7日跟前面的什么3-4日、4-5日、5-6日比呢，只是意味着就是感冒最后传到的一条经。他就说因为呢厥阴经循阴气啊，就从我们下体这边经过落于肝，所以这个人呢厥阴经受病的时候会烦满而囊缩，就这个人的心里面会很烦，心头很闷啊。而男人的话，他的这个阴囊会紧缩，就是那个睾丸会收入腹部啊，就是那种那叫什么病，不是叫疝气还是叫疝气就算了，隐睾的状态啊。那这个这是第一个关于厥阴病的陈述。那我们再来看后面这个传厥阴要用什么，第23条，他说脉沉弦而急啊，他说厥阴病的脉呢是沉而弦，就是沉在底下的弦脉而绷得很紧，而这样子的人呢，他的病什么发热时耸。这个发热时耸呢，就是它会发烧，可是耸是什么感觉？我们说很惊悚，那大概是一种心情上或者身体上，就是忽然有一阵寒意那种感觉。因为厥阴跟少阳都是一个寒热错杂的状态，那少阳就是往来寒热嘛，稍一稍冷一冷，稍一稍冷一冷，对不对？那厥阴的话比较厉害，烧的会更烧，冷的会更冷，所以会有那种比较激烈的那种对比。那心烦怄逆啊，他说宜桂枝当归汤。那如果是吐回者，宜乌梅丸。这个厥阴病呢，因为古时候的人往往身体是有寄生虫的，这个字是蛔虫的蛔。那当然一般有一些注家是理所当然的注解说，因为厥阴病是风木之病，那你在身体里面风气太盛的时候，因为风气会催发各种昆虫类的生长，所以会让你身体里面马上孵出很多蛔虫。那这也未免太过分了，我比较喜欢的说法是，因为厥阴病的身体里面已经阴阳离散了，所以你身体里面的蛔虫会想要搬家，所以就会想找别的地方住，所以会从嘴巴里面爬出来啊，大概是这种感觉。可是我们现在的厥阴病，因为大家都已经不太有蛔虫了，所以你就吐不出蛔虫了，所以你也就很难发现你是厥阴病了，就这个辨证点失去意义，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厥阴病的这个对症之方是乌梅丸，可是因为张仲景的书写吐回者乌梅丸，乃至于后代啊的医案都写乌梅丸治蛔虫是如何是有效，就乌梅丸变成一个打虫药了， 就是大家都就是历代医家已经忘记了乌梅丸是治绝阴病的药一样，就不拿它来治绝阴病，拿来当治蛔虫的药，所以变得有点混乱。那乌梅丸治蛔虫有没有效果？那还是有啦，只是不一定是这样子。那至于这个桂枝当归汤，我就先不跟同学介绍，因为一方面是历代没有医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它是这条桂枝当归汤是桂林古本独有的方，那等于是民国初年才出土的东西，那历代没有用过这个方的资料。那如果你一定要说它是什么意义呢，就是桂枝汤的结构里面加当归再加半夏跟黄柏嘛，那就是寒热要错杂用。如果你读过乌梅丸之后你再回来看桂枝当归汤，你会觉得它是一个介于当归四逆汤跟这个乌梅丸之间的方子，那就可以酌情选用。那如果你是一个心烦呕逆的厥阴病的时候，那就可以用到这个桂枝当归汤的，就记得厥阴病就发热时耸心烦呕逆的时候啊，在厥阴病的脉络下是可以用的。只是厥阴病有好几种症型，对不对？我们上次讲到当归四逆汤都讲到说手足厥寒脉细于厥也是厥阴病的一种症型，那这个发热时耸心烦呕逆或者吐回也是厥阴病的一个症型。那厥阴病还有一个症型是什么呢？就是厥热肾腹。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呢就要跳到先跳到十一至五十二五十三条，我们去稍微认识一下厥热肾腹，这样子比较好同学来面对厥阴病啊。当然我们要最重要的是先看厥阴病的最早的一条，就是十一至四十七条，就是最厥阴病最标准的症型啊。他说二一四页最后一行啊，他说厥阴之为病消渴，这个人会很口渴。那这个桂林古本里面刚好把这个很多糖尿病的内容给放在厥阴篇，意味着好像认为说人的厥阴的力量不够的时候，人的阴阳会离散，阴阳离散可能是糖尿病的一个蛮重要的因素，所以桂林古本把糖尿病的各种症型放在厥阴病可能是有意义的啊。那气上壮心，心中疼热，那到底是为什么会有一个感觉说是厥阴病会觉得说胸口好像有人从底下猫一拳下来打到你的胸口里面，然后打得你胸口非常的又热又痛，那么至于这究竟是怎么样一种病机造成这个症状呢，这个我姑且不论，但是我听说好像有些得癌症的人到了后末期会有这种状况出现，就是胸口是又热又痛。那不然因为我这个课啊是在教本草为主，所以对于这个症型的分析我没有做了很多的功课，那但是这个主症不会很难记，对不对？就胸口又热又痛，好像被什么东西打到一样。那如果我们说厥阴病是一个心火跟肾水离厥的病，那你也可以这样想，就是这个心火再也没有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就在心脏那边干烧啊，所以会有这种感觉。那说饥而不欲食，食则吐回，这个郝万山先生在教《伤寒论》的时候好像的确有提到一个一个小朋友的例子，就是用乌梅丸还是怎么样，就是那小朋友就是啊在要吃饭之前忽然大闹一阵，就是要吃饭之前那个时候就是看到食物了你想吃它了，忽然就心情很乱，然后这是一个好像是有蛔虫的一个指针，那后来可能是用乌梅丸然后就把那虫打掉了吧。那他说下肢力不止，这里讲到下肢力不止是这样子啊，就厥阴病因为是阴阳错杂之病，所以有的时候他会表现出有发高烧的状态。如果我们在阳明病的脉络下，我们会知道发高烧要用什么白虎汤、承气汤，对不对？ 可是在决一病人已经阴阳离绝的前提，你用了这个泻药的话，往往他就会不停的拉肚子，不会再好起来了啊，因为人已经虚到一个不能够再不能够再承受这种泻的药的这个状态了。那么我们如果讲到这样的话，我们说一下这个52条，他说伤寒先厥后发热而立者，必自止，见厥复立。这话可能同学读了会有点混乱。那52、53条呢，我就是要跟同学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厥阴病会是阴阳离绝，对不对？所以你有的时候阴阳离绝之后，本来我们说厥阴是属于什么气呀、啊、我们说风木之气，对不对？风木之气，我们从前中医基础班在教五行的时候就有跟同学讲过，在我们中医的假设里面，风木之气是水气跟火气交融之后产生的勾芒状的能量结构，称为风木之气。所以你的风木之气在你的体内扮演的角色，就是让水气跟火气能够相遇，能够调和。那如果你这个地方受邪的话，你的水火就分开了。那水火分开之后，就会呈现一个俗话说的水火不容的现象。那水火不容的现象，它会怎么呈现呢？就是这个人的身体里面会产生水跟火这两种能量在拔河的状态，就本来应该调和的东西，现在变成这个水跟火啊互相抗衡。那么它的抗衡就好像说，会有一段时间水寒水之气拼命旺盛起来，然后这个人就手脚冰冷拉肚子，然后等到寒水之气用到有一点衰竭了，然后他的属火之气，心火的这个属气还是火气啊？应该就是属还是火？火热之气啊，就是那这个热气，火热之气呢就开始大反攻，然后这人就发高烧。这些东西跟虽然有发高烧，虽然有拉肚子，可是它既不是太阴也不是阳明。当然这个条文里面会有说，如果你拉肚子寒气太水，寒水之气太重，拉肚子拉得很惨，那你就可以用四逆汤中和它。可是它里头有没有讲说，如果你这个发烧烧得很惨，你可以用承气汤来中和它呢？其实也有，有用到小承气汤哦，有用到小承气汤哦，就是偶尔还是有一下的。但是简单来讲，就是要很小心。那在这个52、53条，他介绍的东西就是说，这个通常呢，一个厥阴病如果是发烧5天，拉手脚冰冷，拉肚子也5天，就差不多是摆平的状，打平的状态啊。这个时间大概是打平的。那你只要守住，就是每一次就好像那个钟摆这样子摆荡，对不对？它每一次摆荡的时候，你不能硬是把它打回来，因为这样子就会坏掉。但是呢，在它摆荡的时候，你可以在它拉肚子拉到最凶的时候，稍微帮它用点四逆汤止泻，然后或者是荡到这边，荡到发烧发得很凶的时候，你可以用点退烧的药把它挡住，就让它这个摆荡的幅度越波越小，越波越小，然后最后它终于幅度小到会变成少阳，那这样就好了。但是呢，怕是怕什么呢？是他说，如果呢你发烧9天，可是手脚冰冷只有3天，只有6天，就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出现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你要帮忙这个把这个不平衡的现象调稳一点啊。但是这个东西叫做称之为厥热胜负，就是说厥发冷跟热这两个东西会互相打来打去啊。那这个摆荡呢，它这个条文上，但是我像我们这个班呢，就不用特别的特别跟同学教这个怎么医了，因为医术要很够功力，然后才能玩这些花样。我现在教你们的话，其实第一个很难遇到，这个遇到了，你能够医活的几率也不高啊。大家 所以我们伤寒论的课慢慢摸慢慢摸，然后最后摸到这里，我觉得比较心里头踏实一点啊。所以虽然比如说这边有一些本来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叫做除中啊，这个就必死无疑的除中或怎么样，这些我们都先不论啊。反正这个区块我们以现在各位的医术以及我的医术都是觉得能不碰到都不碰到。就像最近啊天气蛮热的，那这个我们的天气热，人的元气就比较会散在外面，对不对？相对来讲其实里面会虚掉。所以最近呢，助教跟我讲说有一个现象是，最近一个小感冒明明是桂枝汤症，可是桂枝汤吃一天也打不干净，那就是代表你的，因为我跟助教，我跟你助教住的那个房子都是没有冷气，没有开冷气的，所以就是会太热，以至于把这个病里面虚的就会把病毒黏住。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现象的话，我们比如说最近的话，我们会用附子理中汤打底，先吃一些附子理中汤，把太阴补强一点，然后再吃桂枝汤，这样子才会比较有效。或者是平常热到你人有一点累了啊，就赶快揪一揪关元，然后怎么样，要补一点气，不要就让它热，不要以为夏天不需要补啊，夏天是很伤气的。就是我比较希望同学做到是这种平常的保养要做好，不要让自己感冒掉到厥阴去啊，掉到厥阴就很辛苦。那厥阴的几个症型，像当归四逆汤的加减是一个症型，所以当归四逆汤也包括厥阴经痛，对不对？这个侧腹部有点闷痛，那个也可以用当归四逆汤。那桂枝当归汤的症型也有。那乌梅丸呢？历代就是拿乌梅丸当做是一个打蛔虫的药。那我们看一下59条啊，他说，如果这个人呢，皮肤厥阴，手脚发冷啊，脉很微弱，到7-8天皮肤冷，那这个人呢，心里头慌慌乱乱的啊，这个躁，无战安石，他说这是脏厥，不是蛔厥。就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代表他是内脏寒太寒，这个不关蛔虫的事。他说，如果是有蛔虫的话呢，这个他会因为他的内脏的这个生理机能的退化，他说是脏寒啊，蛔上入其膈。他说，所以有蛔虫的人呢，他会那个蛔虫会因为这个人的体内的脏器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所以蛔虫想要搬家，那想要搬家就会爬上来，于是这个人就会很烦，然后须臾被，然后烦一烦又会忽然停，然后吃了东西就会又呕又烦。他就说，然后因为这个蛔虫看到你吃东西，他就会很高兴也出来吃东西，然后就引发了你吐，然后你吐了之后就连蛔虫都吐出来，就等等状况，反正现在我们都看不到了。那我历代医案反正就是在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乌梅丸治蛔虫也有效，就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不要管治蛔虫，我们讲乌梅丸怎么用就好了。那刚刚定义的厥阴病是一个阴阳离绝的状态，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把人的阴阳重新缝合回来呢？我们上次介绍了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汤是一个尽量的把阳气导引到血分里面，这样子把气血的分裂用当归四逆汤把它黏回来，同学还有印象对不对？那乌梅丸的话，它的幅度比较大，是真正的属于厥阴的这种不单是包括气血，也包括肾水跟心火这两个领域把它连回来，要用乌梅丸。乌梅丸的特征呢，首先是它用的热药，当然就是伤寒论里面的最热，而它用的寒药也是伤寒论里面的最寒。你看它最多的是乌梅哈，300克，然后呢，细辛、干姜还有附子、花椒、桂枝，这些是比较暖的，而黄连、黄柏是很寒的药，对不对？寒药很寒，热药很热。那中间还有个当归啊，就是这个导气入血的药。那这个花椒，其实中国人一直觉得花椒是一个能够把上面的元气拉入丹田的药了，就是在中国人的修炼里面会认为花椒有这样的用途。乌梅呢， 最多，那细辛是一个驱寒的药，我们都教过，所以有一些药都是比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那相对来讲，同学比较还没有认识的药是乌梅跟黄柏啊，然后还有这个花椒。我们姑且说乌梅丸呢，就是用这些很寒的药跟很热的药在一起，然后它的第二个特征是没有放甘草。你想想看，一个人他的阴阳都已经离绝了，那他已经没有中焦的作用点存在。那我这边说的是，好比说从前啊，我们在说太阳篇，应该中医基础班都有教过，说当你在太阳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面对一个状况叫做心中懊恼，对不对？就是胸口这里觉得很烦闷，而这个时候要吃栀子豆豉汤。栀子豆豉汤虽然不一定要加甘草，因为另外有看到栀子甘草豆豉汤。栀子豆豉汤是怎么样？是心火要下来，肾水又上去，然后杠到一起。那它已经是心火跟肾水已经是互相顶到了，形成一个杠住的界面。那这样子，你只要用豆豉把肾水冲上来，然后栀子把心火钻下去，这样子心肾就相交了，人就可以睡得很好了，这是一个方式，对不对？然后呢，在伤寒中还有一个东西是心下脾，就是中焦调和上下的机能不够了，那你用泻心汤，用暖药暖脾胃，然后用寒药把火心火泻下来，这样子你的这个胃部的这个烦闷的感觉就可以消失。那这个地方是以斡旋中焦的力道为主，这时候是一个甘草会放的比较多，当作是中轴来运转这个的。这个都还有这个上面的火跟下面的水的一个交点。但是到乌梅丸就不是了，乌梅丸是已经完全分裂了，所以乌梅丸就需要一些穿针引线的药啊。就是你也可以说黄连黄柏可以把上焦的热硬的打下来，你也可以说蜀椒就是花椒是把上面的热勾到跟丹田粘到一起，但你也可以说桂枝是通全身的能量，你也可以说细心是把一些就身上的阴寒之气割开啊，就是而附子提供一些暖气，让它能够把这些东西都支起来，而能够编织起来的最大的力道可能还是在乌梅哦。因为乌梅是很酸很酸的药嘛，对不对？我们都说酸就代表勾芒之气，我们说吃了酸梅人的嘴巴会缩起来，对不对？酸给人的身体就是一种什么东西都搅在一起的感觉。所以乌梅是一方面，乌梅我们说是厥阴引经药，而它之所以会是厥阴引经药，也是因为它带有非常足够的勾芒之气。勾芒之气在人的身体的感觉味觉会把它感觉成酸啊，这是一点。那我们之前也讲到说，倪海厦先生说这个舌根有一坨黄苔一直不散，可以用乌梅丸。那倪海厦先生在看待这个药方的时候，就会说乌梅丸的这些药可以清到厥阴区块，就是膏肓里面，就是胸腔在肝跟你的隔膜再上来，除了肺部之外，那个肉体的心脏在跳动的那个地方，跟扣掉肺脏剩下的空间，我们是我们中医说的广义的病入膏肓的膏肓区块。那如果你能够把药用乌梅开到这个膏肓区块里面去，它可以把这里面的一些寒热错杂的邪把它拔掉。所以就是说心脏病的人啊，就是如果是膏确定是这个膏肓里面有热痰的人，你吃了乌梅丸就会把这个拔掉，把这个热痰拔掉，就是可以从大便看到它被排出来啊，就是人家的网站上讲的。那另外呢，讲到这个乌梅丸的药效，比如说如果是一个肝脏有病的人，那乌梅丸的确是一个保养厥阴经的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肝有毛病的话，我想也有不少人吃乌梅丸会拉出黑色的大便，是有排毒的效果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一个乌梅丸很特别的地方，可以当一种保肝药吃。只是如果你要当保肝药吃的话，同学记得一下，可能不用做丸， 实际上这个碗一般家常还是做不出来的。比如说他一开始说300颗乌梅啊，300颗乌梅的话大概是今天的2.1斤，也就是换算成古时候在山海会的6.3斤之类的吧，啊，大约啦。因为我曾经在家里面做过，所以就一颗一颗去玩过啊，称出来是现在的2.1斤。然后呢，他就说要把这个乌梅呀、酸上还要加酸，所以用苦酒渍乌梅一宿，就是用醋给它泡一晚上，把乌梅用醋再泡过，然后呢要去核，就是把泡过醋的乌梅啊，那个买核挖掉。那一天是陈助教还有郭师叔还有我说日后请你们吃饭报答，拜托来帮忙我挖这个乌梅壳好吗？哦，后来弄到很晚，我们三个人的指甲都坏掉了，就是抠到手指头受伤了啊。然后抠了之后呢，他说蒸之5斗米下，这个地方我觉得5升米下比较能够理解，就是你用5个饭碗的米把那个乌梅蒸的，对不对？要蒸什么连饭跟乌梅一起倒壶做完，可是5斗米不就是50碗米吗？那你这个50碗米要蒸成饭，你知道那锅子要多大吧？就稍微有一点概念的家庭主妇都会知道，到最后就是这么一坨的乌梅，然后蒸在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这么大的一坨饭上面，然后你要把它倒成药丸，那你怎么倒？就是周瑶房要给你绞肉机吗？然后把那个饭跟乌梅一起这样子和到一起，还是你说这个乌梅吸饱了这些饭的米的气就好了，所以我就把乌梅挖出来做药就好，饭就丢掉。我想这也是一个方法了，不然的话真的，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做的时候就是5碗饭已经摆不平了，就是把乌梅混进去之后，就是一种类似那个就非常大锅的那种黑色的梅子口味的蛙桂那样的东西。然后药局说你这我没有办法烘干，所以做出来的丸子是软绵绵的，大家放3天到5天就会全部发霉毁坏。然后我就看说不行，我们费了那么多血汗怎么让它发霉腐坏呢？就买了很多干燥剂，然后把它全部拆开，希望能够2-3天内抽干，然后把那乌梅丸呢，因为那个药局跟我讲说这没有办法，虽然张仲景是要做小丸，可是药局说这不能做小丸，因为你做给我的就像马吉一样，马吉我不能做小粒，然后做不出来，所以可以做大粒。然后就这样子像快要跟一个小桂圆那么大的啊。这个说到桂圆要更正，我之前在过去的课有提到一次吃鸭胆子治疗泻痢，我说用枣肉包起来，那吃了会噎死，对不起，鸭胆子是要用桂圆肉包啊，不是枣肉包，就是过去的课更正一下，今天最后一堂了，不要之后有学生听了吃了噎到。但那个这种担子大的药丸，然后再把它全部用布包起来埋到干燥剂里面去，然后3天内急速抽水啊，抽干，然后等到我把它打开来的时候呢，它已经凝结成跟水泥球一样了，就硬到那颗药丸你必须要用某种器具来开凿才能入口的状况，就是那颗药丸呢，你放在嘴巴里面咬，你再也不能把它咬破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米其实是很厉害的东西，那你把它做成马吉状，然后再把它完全烘干，那个硬度非常之高。然后所以我家现在还有那种乌梅丸，就是你需要很用力的咬，然后嚼半天才把它咬破，然后每次都会觉得我会不会崩掉一颗牙齿那种乌梅丸。但如果你不把它咬破的话，你又吞不下去，因为这么大刚好塞死一个人，所以就是很讨厌啊。所以同学不要 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你们就乌梅肉啊，就沾到几颗饭就好了，不要整锅饭下去，整锅饭下去就确定会做出那样的东西了。所以呢，我后来就是决定乌梅丸我们就用科学中药配好了，因为过去有些医生是抓个大概的比例啊，就用煎剂来配。虽然如果是看它这个药方的话会变成什么，如果我算过重量啊，如果乌梅三百枚细辛六两这个比例这样下去算，对不对，大概会是比例会是变成像是乌梅三十二比细辛三比干姜五，那这个比例同学懂我的意思吧，就乌梅占到三十二，然后细辛占到三，其他就照比例算下去。可是其实我们也不用用到那么高比例的乌梅，就是乌梅一定要做煎剂的话，你说乌梅一定要比细辛多那么多吗？那也不一定。所以能其他药照比例，乌梅比其他药多个两三倍，这个汤剂就还算有用了。那煮出来酸酸的汤，如果你还想把它凑齐一点，那不然你撒一把米下去嘛，不然你再撒一点醋下去嘛，反正做出来已经是又酸又苦又辣，再撒一点醋也没什么特别，也不会更严重了啦。有人说乌梅丸难吃啊，他喝不下去，我就觉得乌梅丸好美味哦，就是因为这个药是这样的，人都有各自的胃口，就像我家的外婆很讨厌花椒的味道，而我非常喜欢吃花椒，而我的爱吃酸的程度是全家之冠，就是我觉得不够酸的酸梅吃，就这样吃了还受不了。所以对我来讲，这个药简直是美味到极点了，就是又有花椒又有梅子的口味，就是那点苦味根本就不在乎了。可是有人就觉得这个药简直是天下第一恶劣难吃之药，就是那个味道，你知道，又酸又苦又死，然后就又辣，然后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说好吃没有用啊，那你们说好吃才有用。那但是一般来讲，就是大概抓这个比例啊，抓一个大概的比例，然后就用科学中药配，就吃科中。那你科中如果觉得不好吃，那也很简单嘛，你就把它塞胶囊再吞嘛，每天吃几颗。那他说，有乌梅丸有一个地方，他的后面还说又煮酒粒。对，如果有一种人他是拉肚子，不是那个理中汤的那种水泻啊，也不是那个葛根前连汤的黄芩汤的那种水泻，就理中汤或者葛根前连汤那种泻都是哗啦啦那种水量还蛮够的。可是有一种人他的泻是那种就是大便永远是不成形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就你也不能说他寒或者热，就是他大便永远是不成形的。如果是那一种的话，有可能乌梅丸会有用，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子有可能有用。那乌梅丸这个药到底来讲是比较燥，它不是一个很润的药啊，所以同学可能吃了以后觉得有一点渴。可是呢，要治疗这个厥阴的这个啊，好比说药保肝排肝毒，乌梅丸可以用，这也是一个方法。就我们之前教的什么拉阿粉或什么，那个是以五脏的思考去排肝毒，那乌梅丸是一个调厥阴经，就是让你的风木之气重新编织回来，就是一个乌梅当做主轴，把这些寒药热药全部都卷进去，重新创造出你的厥阴区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药性。那在当年的这个火神啊，像那个大陆的山西的李可老中医就曾经说，这个山茱萸啦、乌梅啦、五味子这种药，其实都是可以重新建构厥阴之气的药，就这种酸味药其实都可以。所以我们中国十方来讲的话，你要补肝，你用五味子也可以，你要用山茱萸也可以，意思就是这种酸味药在人体的确是有这个作用的。那么所以那个阴阳要脱的人，阴阳要离散的人吃酸味药没有用。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说过张锡纯说重剂山茱萸可以救虚脱，就是阴阳要离散的时候酸味药是特别可以用的啊，就是这一点。那火神郑清安呢，他就说乌梅丸的的确确可以疏导到这个厥阴之经。他怎么说呢，他说比如说 他我们可以，他说我们可以用乌梅丸治疗头顶痛。他说头顶痛这种东西是厥阴头痛哦。他说因为厥阴脉、厥阴经这个东西，它会作用到头顶，所以厥阴之邪侵到头顶，人会头顶中间痛。那这个顶心痛的话，就可以用乌梅丸治愈。另外他说厥阴经呢，如果男人的这个睾丸肿痛，好，那可以用乌梅丸治愈，就是睾丸的病，这也是一个厥阴病，厥阴经不对劲的病，所以这一头在头顶，那一头在睾丸啊，都可以治疗。那他还说腹痛隐冷，他就说有一些肚子，有一种肚子痛啊，是肚子痛，他的指甲发青，明明是寒气，可是这个人呢肚子脚痛，手脚冰冷，指甲发青，他竟然还想喝冰水。他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寒热错杂之症，就是你不能单纯的用理中四逆来处理的。那这个寒热错杂之症啊，就是治这样的肚子痛有用。其实我今天要跟同学分享关于乌梅丸的用法是这样子，就好比说有同学啊告诉我说他的身体其实有一点虚，可是他的这个下焦的脉也有点热象，那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们说下焦有热，对不对？你就会看我们用什么苍竹黄柏牛膝的什么三妙散啊什么，把下焦热就清掉就好了嘛。可是我觉得好像身体已经有点虚了，虽然有热去热不能叫做医错，可是我总觉得好像如果有更好的办法就比较对身体的伤害少一点，但是你不清那个热又不行。那在这样子想来想去，我就会觉得说，哎，说不定可以用一下乌梅丸，因为乌梅丸是我们用来啊处理一个人他寒热错杂的一个界面的药，就是你用了乌梅丸之后，你身体里面那些交杂的寒气跟热气就会被中和掉一点点。所以有些人他说他又很虚，阳气不够，又会上火，你说退火就更虚，补火就大烧啊，就上大火。那这种时候你最好，我们虽然中国人说二药不相消，对不对？可是一个人的阳气跟阴气在身体里面交错，然后又彼此不能沟通的时候，那乌梅丸可以提供一个让他们互相融合掉的机会。那这个融合掉得到的气是对身体比较好的气了，所以这是一个同学，你们如果在用补药或者要用寒泻药，可是又不太放心的时候，或许你们可以想一想乌梅丸的理论啊，有可能在乌梅丸这边得到一个还不错的医疗方法。那你们如果是用科学中药到比例调一调啊，科学中药你就乌梅大大的给它放30，然后细心放3，这样也没有关系，然后每次吃几条，反正量很少。那这样子吃的话，其实疗效上来讲的话，我不敢说一定会有什么反应。有人可能吃了之后会排出黑色的大便，觉得肝毒就清掉；可能有人吃了你会觉得口干舌燥没有效。就是乌梅丸，因为临床用的机会不太多，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抓得很准它要怎么用。不过同学你们可以开发看看，适合吃乌梅丸的人总是会有的。那乌梅丸里面三个新认识的药，这个梅子啊，还有薄木，还有鼠胶，我们就等一下来教。教了之后，我们带一下鼠玉丸，带一下消烦散啊，这个课就可以结束了。